宝贝儿，我爱你。 够了。 下面还有呢。 不用了。PK。 你看这多好，能激发人的斗志。 滚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十二集， 江晨原本就是想找人组队打本的，但现在带着这么一个新人，在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惹出乱子的情况下，还是先自己带一遍保险，免得祸害到别人。但有一个问题得问清楚。 过十岁了吗？ 过了。 多大了？ 16了。 不过这是系统声音，隔着网络谁知道对面坐着的是人是狗啊，也可能是个猥琐大叔故意选的少年音。 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，你就没了。 方景行笑着嗯了一声，江晨发送组队邀请，带着他往附近的一个副本走去。小城的建筑是黑白搭配，地面用灰色鹅卵石铺成，街道和中心广场种着大片冰蓝色的植物，不显阴森反而美轮美奂。副本在城中心的大殿里，和里面的 NPC 对话就能被传送进去。方景行一路跟着他走过广场，见他没有要喊人的意思，有点意外。 大佬，就咱们两个人打？ 对。 这能行吗？ 能行。 在他凄凉的内测生涯里，他一个人打过这个本。说来也惨，玩了这么久，这才是他第二次和人组队打本，还都是和相同的职业。他看着身边的暗冥师，脑中闪过上次打本的事儿，顺嘴添了一句： 别怕，爸爸带你飞。 方景行啼笑皆非。 好的，大佬加油，我负责给你喊六。 粉丝们都呵呵了。 这15级的本在低级五人副本里的难度是很高的，没两把刷子根本过不去，你可别牛皮吹大了兜不住，看一会儿是谁带谁。 装萌新不是一直装，而是刚开始装，然后再拿出实力秀一波操作。好玩的地方在路人前后的态度和反应上，他们摩拳擦掌，等着男神打他的脸。江晨听他喊六，就想起了那货。 玩什么不好，非玩暗冥师。战神剑客都适合新手，你怎么玩这个？ 因为厉害呀，而且我是方队粉丝，方队就用的暗冥师。 他难得开播，便弄了点直播效果。 大佬，你看比赛吗？知道方队吗？拿过很多冠军，不仅有实力，连颜值都排第一的那个。哦，对了，他还很宠粉，粉他很值。 弹幕静了一瞬，紧接着疯狂涌了上来。 对对对，你说什么都对， 你说这话的样子像极了给小伙伴安利的我。 你再说一遍，你宠粉？ 那一消失就是大半年，直播也不露脸，你宠粉？ 大神啥时候出个全新模式的玩法心得啊？在线等。 江晨听完这一堆倒是没什么感想，还主动问了一句， 他人怎么样？ 人特别好。 方景行回想粉丝的评价，随意挑了几条，比如优雅贵气、温和有礼、不骄不躁等等，总之是个神仙。江晨盯了他两眼，实在没忍住。 年纪轻轻的就瞎了。 大佬，你认识他？ 不认识。 只是上次在副本，江晨能看出那货很厉害，联系第一次见面被问了一堆问题，他猜测有可能是方景行本人，但没求证过。方景行用小奶音委屈道： 那你怎么说我瞎呢？ 粉丝滤镜太重。 他在我心里就是这么完美。 你高兴就好。 他说着想起了一件事儿。 我见过他雕像， ID 后有 JX 两个字母， 代表景行。 对， 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他为什么叫景行？ 其实他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就想问了，但当时他认领了粉丝便不好问了，后来也就忘了，今天遇见正牌粉丝才想起来。方景行被人问过很多次这种问题， 因为他家人觉得行好听，一直这么叫他，就当是取景行行之里的一三两个字了。 江晨哦了声，没问题了。两个人迈进大殿找 NPC 进副本，副本背景是上代城主想一统天下，把市民做成了傀儡，最终被镇压，封进了这座大殿的地下。小怪是傀儡市民，一二号 boss 是前任大臣，三号 boss 就是上代城主本人。方景行不能一直当观众，否则最后的反转没有效果。 这小怪我能打打试试吗？ 打吧。 方景行很有经验，演得特别像，且全息的效果要更好，因为能闭眼。于是他乱打一气，把小怪打死后自己只剩了三分之一的血。 怎么样大佬，我有打游戏的天赋吗？ 有。 真的？ 嗯，来加个好友，以后保持联系。 方景行听他不像是应付，顿时挑眉， 是我大半年不演演技退步了，还是这封印师眼光毒辣，看出了一点我掩饰不了的东西？ 方景行通过了好友申请。 大佬，你觉得我哪点做得比较好？ 闭眼这一点。 方景行恍然有股诡异的熟悉感。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闭眼还是优点？ 威力大，效果好，还不做做？ 嗯？ 你将来看谁不顺眼，或者我和谁结仇了，你就去陪他们下班。 方景行哭笑不得，他担心露馅，便没细想，感情不是他的演技有问题，是人家的思考方向不同。 说不就是没天赋吗？ 说不好，慢慢来吧。 二人继续往前走，方景行嗑药加血，又演了两次戏，依然没被队友嫌弃或者嘲讽，甚至听队友的语气，恐怕还特别满意，更哭笑不得。 以往装萌型，队友们前后的对比是嫌弃到震惊，嘲讽到膜拜，换成这个封印师，估计会变成满意到嫌弃，表扬到你没了。 这性子怎么有点像那混小子？ 方景行看着前方的背影，摸了摸下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